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你所注重的是什么呢？大家总是很忙，时间总是很有限，你不能什么都做，时间就是不够的，你只能做一些，你只能做你认为是最重要的事。那么那些事是什么事呢？你所注重的是什么？你一天不可缺少的是什么事？你一个礼拜不可缺少的是什么事？你一年不可缺少的，你一生不可缺少的是什么事？今天在正道里面，在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四章31到44节里面，我们要思考耶稣所注重的是什么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也会看当时的众人他们所注重的是什么。我刚才叫你思考你自己所注重的是什么。看完这段经文，你可以比较一下，你所注重的是比较像耶稣所注重的，或者比较像当时的众人所注重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一起看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的主角很清楚是耶稣，这一段都在围绕耶稣所做的事。大体上，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部分，也就是以耶稣在做什么为主。在第一与第三段，耶稣在做差不多一样的事。我现在就再念一次这两段，就是第31到32节，还有第42到44节。当我念的时候，请注意耶稣所做的是什么。第31节，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在安息日教训众人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我们现在换到第42节，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好，在这两段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？第一段，耶稣在教训人，更好的翻译应该是教导人。第三段呢，耶稣说他必须传上帝国的福音，因为他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就是在加利利的各会堂里传道，或更好的翻译是宣布或者宣讲。好，这两段差不多一样，对不对？耶稣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教导与宣讲上帝的道。耶稣都在讲出话来，都是以道，上帝的道为主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经文第一与第三，也是最后的部分。那么第二，中间的部分呢？在这一段，耶稣在做什么呢？虽然这段经文列出了很多耶稣所做的事情，但是可以说这些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一些事。我现在还是把这段再念一遍，请你们注意听耶稣所做的是什么。从第33节开始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，大声喊叫说，哎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，却也没有害他。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 乌鬼就出来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。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。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。耶稣站在他旁边，斥责那热病，热病退了，热病就退了。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人的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。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你是上帝的儿子。”耶稣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好，在这段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？很清楚，有两件事：医治人身体的疾病，还有赶鬼。首先记载了在会堂里有一位被鬼附的人，耶稣责备那邪灵，叫他出来，他就出来了。接下耶稣责备了，斥责这个西门岳母的热病，那热病也就出来了。最后好多人无论害什么病，都来到被带到耶稣那里要得医治。全部的人耶稣都医好了，耶稣当时也另外赶出多一些鬼。所以在我们经文中间的部分，耶稣医治医病赶鬼。那么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这个耶稣所注重的是什么。在这段经文的开始与结束，耶稣在教导与宣讲上帝的道，在中间他在医病赶鬼。那么哪一个重要呢？我觉得是蛮清楚的，是教导与宣讲上帝的道。我们从两个不同方面可以做出这个结论。首先，这两者哪一个是耶稣主动在做的，是他本来就是要做的事？然后另外哪一个是他也做，但是他做是因为人要他做，或是因为刚好耶稣碰到这个需要？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说，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在安息日教训人，意味着好像是耶稣来到加百农就是为了教导人。好，然后耶稣教导当中或他教导之后，刚好有这位被鬼附的人，耶稣看到他就怜悯他。接下来当他去西门的家的时候，有人求耶稣医治西门的岳母，耶稣就怜悯他，医治他。接下来病人都被带到耶稣那里去，耶稣看到他们也就怜悯他们。但是我们的经文结束的时候就总结说，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我们就看出耶稣好像主要做的就是教导与宣讲，这是他所注重的。当这些结束的时候，这个教导跟宣讲结束的时候，或者当人特地找耶稣找他帮助他们的时候，或当耶稣刚好碰到困难人的时候，耶稣当然怜悯他们，医治他们的疾病，赶出他们的鬼。但是他所注重的是上帝的道，这是第一点。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耶稣做什么，就可以做这个结论：上帝的道对耶稣来说是最重要的。第二点更清楚，是耶稣自己的见证，他自己就明明讲他所注重的是什么。我们再次看第42到44节。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去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也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”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 传道。耶稣非常清楚地说，他奉差，就是他奉他的父所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是为了传上帝国的福音。因此，这就是耶稣所注重的，教导并宣布上帝的道。好，这个就是耶稣所注重的。那么众人呢？至少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好像不是上帝的道。他们特地找耶稣是为了什么呢？是得到他们身体的医治。他们甚至要留住耶稣，他们不要他离开他们，因为耶稣好会医治他们的疾病。他们要耶稣在那里开个诊所吧，一直不断地医治他们的病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新主有这样的诊所，无论你害什么病，癌症、中风、咳嗽、感冒，你去这个诊所，你一定会马上得到医治，这么好。但是耶稣说，不，这不是我奉差的原因，一直在这里医治病人。不，我奉差是为了传讲宣布上帝国的福音。那么众人所不知道的，所不了解的是，耶稣没有留在那边开个诊所是对他们最好的，因为他们最需要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离开加百农，也其实离开加利利，一直走到南部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为他们流出他的宝血，救赎他们。哎，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讲的，耶稣最需要的，他所注重的是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然后第三日复活，这是加百农人最需要耶稣做的。但是耶稣说他奉差反而不是这个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奉差是为了传讲宣布上帝国的福音。牧师是不是讲错了？不是，对，韩老师说不是，不是。其实圣经有好几个地方谈到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，每一个地方都稍微不一样，但是他们是没有冲突的。关于我刚才讲的，耶稣自己另外也说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说他来奉差来是为了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他来也是为了教导宣布上帝的道。这两者，舍命与传道，是绑在一起的，是分不开的。这也就是那分不开的使徒信经的第二段还有第三段。在第二段，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；在第三段，圣灵借着上帝的道，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在第二段所为我们做的一切。当时在加百农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受死复活，这是他一定还要做的事。那么他做完之后，就剩下圣灵与圣道的工作，这工作也持续一直到现在。耶稣所注重的就是这两者，救赎我们与宣讲上帝的道。他也医治病人，但这不是他所注重的，这也不是他奉差来的原因。除了他怜悯这些他所遇到的痛苦人之外，另外一个原因，他医治病人是因为上帝在旧约的时候预言说，弥赛亚基督就是要做这个。所以当耶稣做这些的时候，医治病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学习到耶稣是基督，我们要好好地注意他，要好好地听他。 我们几个礼拜后就是我主登山变相日，在那高山上的时候，父上帝就告诉三个门徒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父上帝没有说你们要看他，看他所行的神迹，看他如何医治你们的疾病，不是。父上帝说你们要听他，听他所说的话，上帝的道。上帝的道当然比我们身体健康重要。耶稣自己引用《生命记》的话对抗撒旦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如果要活着，特别永远地活着的话，你只能靠上帝的道，不能靠食物或者健康的身体。我们今天崇拜前开始看主导文第四祷告，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是的，耶稣也叫我们为我们肉体的食物祷告，这祷告也包括健康的身体，我们可以为这个祷告，我们也应该为这些祷告。但是这是耶稣在主导文所注重的吗？主导文有七个祷告，只有这一个是跟我们身体的需要有关。你们如果记得的话，在路德的解释，他看第一到第三的第三个祷告都是跟上帝的道有关，对不对？第五到第七个祷告也都不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的，乃是跟我们灵魂的需要有关。是很有意思的，主导文总共有七个祷告，一个礼拜刚好有七天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主导文的七分之六都是跟灵魂的需要有关，七分之一是跟身体的需要有关，那么我们应该只花一个礼拜的一天的时间注重身体的需要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基督徒，包括我们，常常一个礼拜当中只有花一天的时间，就是星期日主日，跟上帝的道好好的接触。刚好相反，如果你身体六天没有吃饭的话，你会饿死，对不对？你灵魂六天也没有吃上帝的道，不也会饿死吗？天天我们要天天把上帝的道好好的吃进去，我们要注重上帝的道过于我们注重我们身体的健康。但我们常常还是像加百农的居民一样，要耶稣不断地医治我们的疾病，给我们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各方面生活成功平顺。过年的时候特别会想到这些，对不对？但是当耶稣反而要借着圣经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要给我们生命的粮的时候，给我们永生之道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就不想注重这个。感谢主，耶稣很固执。感谢主，他不听我们，他不听我们要他在我们家隔壁开个诊所。耶稣那时候离开加百农之后，还剩下很多人，他们的疾病没有得到医治，但是这对他们是好的。使徒保罗三次求上帝医治他，上帝说不要。耶稣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或者我们亲人的疾病，虽然很痛苦，但是耶稣说不要的时候，他不给我们身体健康，不给我们日子一帆风顺的时候，这常常就是对我们好。耶稣离开加百农是为了到最后去耶路撒冷的十字架，在那里救赎加百农的居民，赚得他们永恒的生命。 耶稣不医治保罗，是为了让保罗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赚得的恩典是够他用的。如果耶稣每次都医治我们，每次让我们好顺利的话，我们不是很容易就忘记耶稣十字架上赦罪的恩典吗？上帝的旨意还是最好的。重点是这个，这正道要注重的是这个，耶稣所注重的是你的救恩，耶稣所注重的是将来他在天堂能够跟你见面。你是不是承认你常常注重错的东西，注重身体的需要，注重你一生的顺利，超过注重上帝的道？你如果承认这个罪的话，感谢主，因为耶稣所注重的就是拯救罪人，包括你这位罪人。当耶稣那天离开加百农，为了去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带着加百农居民的罪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当时也是已经带着你的罪，包括你注重错事情的罪。在那十字架上，耶稣就承受天父上帝的愤怒，因为你的罪我的罪都在他身上。耶稣替你喝这苦杯，也喝得到底。但是最后耶稣喊叫说，成了，父上帝说够了，我接受了，父亲了。这样耶稣已经完全解决你罪的问题，这样你已经蒙了赦免，你已经解禁了。耶稣是非常注重这个，但是耶稣还是在注重你的救恩。虽然他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已经那样赚得了你的救恩，但是你今天一直不断地，但是他今天一直不断地继续注重你的救恩，因为你要保持在相信这救赎的信心里面，一直到你自己像耶稣一样又死又复活进入天堂的时候。那么耶稣今天是如何注重这个你的救恩呢？就是借着他的道。今天上帝带领你到这个地方，感谢主。那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呢？就是为了听领受上帝的道。今天早上耶稣再一次地对你说，我赦免你的罪，你是我的儿女，不要害怕，我总不离弃你。就像你今天来到这里为了听上帝的道，你就继续这样做，继续听他的道。不仅在主日的时候，你天天注重他的道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注重你的救恩。他是如何注重的呢？就是借着他的道。感谢主的恩典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